经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日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237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今天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啊，按照大家基本的预期，应该是那个帅气的男生周准坐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所以发生了什么呢？对，1%的可能性是在周三晚上10点到11点，改由杰克堂来陪伴。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一些故事，但不幸的是，今天其实是一点点的事故。我想肯定很多的朋友都在想，听到这个会有一点点的担忧。当然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确实也不是什么觉得很开心的，比如说出去度假之类的，而是准哥今天在中午的时候突然间啊，就是中指被门掩到了，然后我是第一时间看到了图片和视频的过程，真的是十指连心，看着都觉得很疼。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替周准心疼几下。那不知道现在的他如果是要躺在床上休养生息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听听我们的10点答录机，混迹在人群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今天在10点答录机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伤残人士出现。嗨，当然我们也希望准哥可以快快的好起来。所以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就会想到了今天的一个话题，1%。本来说的是这是我和同桌也是同事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个什么话题呢，说1%的可能。于是 把的可能三个字去掉了，变成了百分之一。那百分之一可以是一种可能性，也可以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总之，当看到百分之一的时候，第一个闪现在你脑海当中的想法，就是你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吧。那我们的十点答录机正式开始啊！在开始的时候，先来一首歌做个开场吧，像平常那样。那这一首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了，简单的、纯粹的那种爱情的美妙的，在周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给你的，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 是说 将梦想融化。内心呐喊，我们生而不同，年轻勇敢，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创造未知的奇迹。我们生而不同，倔强执着，一个纯真的世界渴望拥有美好的。年轻的身影就在这里，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所以说，这1%的可能性。刚刚说到1%的各种可能之后呢，于是就铺天盖地的各种案例接踵而至。为了让我今天能够有足够的话题和大家聊下去，刚才可能大家看听到了一首有点莫名其妙，怎么会突然间出现明明是简单爱的歌，然后结果变成了另外一首，是因为其实连简单爱都是1%的可能在这里出现了，是因为呢，哈。我的 CD 不知道是 CD 机的问题还是 CD 的问题，原本准备的歌单里面的歌曲今天通通播放不了，所以就临时要去看看，变成了一种随性而为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菜可以做什么样的料。怎么说是不是很抽象？就好像是有的时候你去买菜，你会想今天我要吃红烧排骨，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要买排骨，要买酱油，要买看来一看杰克唐就不太会做饭，不太擅长，所以好像都是脑海中的想象。但是呢，如果今天不宜出门，或者是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出不了门吧，反正总之你要用冰箱里面有限的食材来去做一顿大餐，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状态，这也算是1%的可能性了。当这样的所谓的意外，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惊喜发生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它呢？我想这可能是1%这个话题很好的例子。谢谢稻草人送的掌声，谢谢你的鼓励。在刚才一阵忙乱之后，现在十点答录机又恢复了晚间的轻松的自在的缓慢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被杰克唐刚才的一系列的动作带得有一些焦虑的话，你可以试着像我一样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去关注自己的呼吸。再说下去感觉就要正念冥想了。但是 实际上，当我们遇到一些始料未及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真的是要镇定下来，然后允许自己那种待在焦虑当中的状态。好，那让我想想，今天晚上的第二首歌，不如就是它吧。诶，嘿，他为什么害羞？有没有播呢？这是来自十点打路机的第二首歌，我们都一样也都不一样，你现在是否跟我一样，像张二宝所说的 Take easy， 慢慢来，放轻松。 联络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 我们都一样。我们可以说，在周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一样在这个城市当中睡不着，但是却有一点点的疲倦，那种倦意又不知道可以和谁分享。希望你是那1%，我们总希望可以找到世界上那个和自己类似或者心灵相通的人，可以遇到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算不算是一种1%的可能性呢？我要试一下这首歌是否可以播出来，所以就用刚才的哈串词来去顺利的过渡到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开心，终于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莫吉托，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正经，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能当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岁月为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大家今天晚上有什么想听的歌的话呢，也许杰克堂可以及时满足，我们可以加入到这个搜索歌曲的歌单当中，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播放，怎么样？不要太冷门哦，不然可能不太容易搜得到。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全部上了，是我的 界上另一个我。你好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一个人，或者与另外一个人成为朋友，有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的时候你会在某个人的身上有这样的感觉，触动到自己吗？对，刚才我说今天晚上我们突然间有了点歌通道的可能性，但是刚才我试了一下夜猫随缘点的梅花泪，我没有搜到，哎，是我搜错了吗？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试一下。但是这1%的可能性在周三晚上发生，种种的巧合在周三晚上发生，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点歌的十点大陆机。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没有预演的一种安排，是否符合你在这个周三晚上的期待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的人生各种各样的预设，各种各样的构想，各种各样的执着，各种各样的想要的部分规划吧。但是当某一些意外或者不可预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面对，怎么去看待，好像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喜欢那种掌控的感觉，那种掌控的感觉让我们会有安全感，但有些事情就好像手中的沙子一样，是握不住的。例如有些人，对，握不住的他，作为我们现在的另一首歌。 银白岁月呀，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挣扎浸湿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呀。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又无力又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拔，心放不下，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呀，无解呀，随着时间都会成长，退潮的爱像刀。 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哈，刚才有看到张二宝的点歌，点了郭顶的，是哪首歌来着？ 但是那首歌没有找到，我们就用水星记来代替可以吗？ 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江二宝的体谅，水星记也好听，很喜欢郭顶，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后来发现在做音乐的这条路上，很多人选择一些捷径，但是那些坚持在做自己音乐的人也始终会发光。所以江二宝特别偏爱这种创作型音乐人，是不是？又点了李荣浩的歌。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给你点歌的机会啊，我们可以男女搭配着来，因为其实下一首歌已经呼之欲出，在那里等待了。所以我想李荣浩的歌应该是比较好找到的吧。等一下，稍安勿躁。对，还有其他现在进入十点答录机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我们聊的话题是1%。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当中的应该1/1的人，但是今天晚上十点答录机开放点歌时间，虽然也许没有办法找到具体的歌，但是某一个歌手兴许还是可以的，所以也很想知道大家的听歌品味，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1%的机会。 至少可以陪着你， 水星记。我是杰克唐，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有的时候我会在想，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和周六日的时候杰克唐的陪伴会有什么不同呢？至少我自己的感觉哈。首先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办公区啊，很多的那个录播间还在非常紧张的录音当中，就会完全没有一种原来今天是休息，或者是到了夜深人静，一切疲惫啊放松的状态啊慢下来的感觉，似乎那个紧绷的弦没有松得那么快。对啊，每当周六日来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都空空荡荡的，很少能看到一两个跟杰克唐一样在周六日晚上错峰上班的小伙伴，所以会觉得不自觉在周一到周五时候的直播声调都会比周六日略显亢奋一点，有可能这是一个缓缓缓缓进入梦乡的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我想这个可能符合大家的很多人的常态，如果下班晚一点再加个班什么的，回到家里面似乎那种松懈还没有完全来袭，于是就需要一点一点的切换一个状态。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可以给你这样的感�觉，因为那1%的可能性今天是杰克唐代班周准，因为那1%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的音乐完全是没有准备的随性而为，因为那1%的可能性今天我可以知道你们的听歌品味，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可要把握住这1%的好机会啊。刚才张二宝已经把握住一次，在大家还没有发送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某一位音乐人的歌单之前，我们来听一个永恒的话题，好像怎样，在任何时代，这一定是人类社会的1%的那一个元素，甚至于说1%可能都少了。 你还记得吗？ 爱 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 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来自莫文蔚的《爱》，很经典的一首歌，有很多人在 KTV 会跟着一起唱。关于爱有很多的说法，有人相信缘分，缘分到了自然成，有人会去强求自己，或者说会有一个所谓的理想情人的列出来的标准，然后一条一条的对照。昨天刚好有机会周末的时候有机会重温了那部经典电影《独自等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那里面夏雨饰演的那个角色，好像说在17岁的时候就有一个梦中情人的标准单，于是在现实当中他碰到了一个人，然后按这个所谓的标准一一对照之后，发现他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然后展开了追逐。可能有人没有看过，所以就不再更多的进行剧透了。但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真的有梦中情人的存在吗？他就是那1%当中百里挑一的那一个吗？还是说因为你看到了他于是心动，所以才会不由自主的去拿那些标准套上去呢？说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没有找到李荣浩的作曲家，虽然我也觉得这很不合理，但是这首歌也许没有作曲家那么被经常播放出来，却和刚才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关系。优点，你会因为一个人的优点而爱上他吗？然后会因为他的种种缺点而想放弃吗？我奶奶说过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在一起之前多看对方的缺点，但是在一起之后呢，就要多看对方的优点，这样的爱情才能长长久久。爷爷奶奶的爱情持续了到了金婚的程度，所以我想他说的话一定有道理吧。 经过反正没人在啰嗦，选个人多的场合，换上一件从没穿过的夹克，喝太多是知道稍后会难过，路人怎么这样看我，又不是都没有过，可能我有病，本来就不该担心，搞不清什么关系，有时候想知己，有时想亲戚，我不信别人说这才是感情，要么刻骨要么铭心，这方面我不算太聪明，爱情 识旧时的情人，这种方式太笨，难掌握分寸。看他们终成眷属都很感人，我们还在营造气氛，还在争论几年前的梗。爱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太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再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 来自李荣浩的优点。对，这首歌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独自等待》，张二宝一看就看过哈。谢谢 YYY 送的女神，这里是十点答录机，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1%，不管是1%的可能性，还是百里挑一，或者是1%的少数，少数人。总之，这四个字让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在十点答录机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的聊天室里面来分享。当然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快乐话音随16个字。我在想，如果一件事情它的成功概率只有1%，或者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可以白头偕老的概率只有1%，你还会愿意去尝试吗？还是因为那个概率太小而选择不要去浪费时间呢？我想这是一个我比较好奇的问题，好希望听听你们的答案。如果你明明知道只有1%的可能性，你还会去做吗？如果你说会，我想那会是一件很宝贵的事。很喜欢孙莹的这首《宝贵》。 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有温暖的臂窝。如果你在想我，你会发现我漂亮的容颜。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很喜欢下雨的天。如果你走向我，你会和我一起淋雨，在雨中拥吻。假如你发现 自苏运莹。一边在听歌，一边我也在想刚才我发出的问题，如果只有1%的可能性，你还会去做吗？我想这取决于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不，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重要程度。如果我知道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想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我也会去尝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不算一个特别理性的人，但是我又有另外的声音说服自己，因为人这一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体验的，如果重在那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追逐的过程当中，体验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些惊喜是你始料未及的。好吧，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到了最后一首歌该说晚安的时刻，我想也可以带着一个问题入眠，问问自己，如果你是那1%的人，你会选择坚持自己吗？还是融入那99%，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奇怪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晚安这首歌的同时告诉我答案。好吧，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要晚安了。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 谢谢 YOY 的女神，蓝蓝的女神，还有晚安。晚安大家，明天十点答录机啊，是杰克堂的故事盒，没有视频直播，但是后天我们又会再见面了。希望准哥可以赶紧好起来。晚安。的旅程 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 看到一个回应我的人，小王子76说，我想没人想自己是他的1%吧。当然在爱情中的两个人会希望对方是自己的100%，但是你愿意为那1%的可能性选择努力吗？或者当你知道你是在这世界上的1%，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会选择坚持吗？留两个作业题给大家好了，我们就这样晚安吧。 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